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Hello， 在吗？在吗？敢不敢答应你在干嘛？在哪？在哪？来玩个游戏，你想要吗？爱不释手，小精灵交换的气，玩不起心都不选有好戏，一路不回小聪明，坦白的技术狂想的一生一生一生打扰了谁的好奇，好奇的一个一个一个打开是谁的秘密，与其说因为爱是过期，留一些自由道理，又何必越过界来爱你，反而困惑了自己。在吗？在吗？敢不敢答应你在干嘛？在哪？在哪？来玩个游戏，你想要吗？爱不释手，小天地交换的气，玩不起心都不选有好戏，一度不回小聪明，坦白的技术不起猜的题， 天下袁娅维的一首新歌叫做《来电狂想》，这首歌曲呢也是跟一部电影有关，是某一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关于这首歌曲，天下想要表达更多的是一种豁然和洒脱的态度。 带着这样洒脱的感觉，带上音乐去旅行，在11:05。2018年的最后一个周五的上午，让我们继续的出发。各位好，我是泽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同样很小众的地方。很多人很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很想要看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野生动物，它们在自然的状态之下是如何生长生活的。来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是真的完全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位于肯尼亚的西南部，是一片大型的猎物禁猎区，和坦桑尼亚北部的盖伦塞蒂国家公园是无缝对接的，也堪称是肯尼亚野生动物园当中的王中王。说到动物园，很多人说来到这里看到的一大片的动物往前奔跑的场景，包括看到的很多奇观，会让你想到一部动画片。怎么样，听到前奏有没有想到辛巴？有没有想到记忆当中的狮子王？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There's a calm surrender to the rush of day. When the heat of a rolling wind can't be turned away. An enchanted momentAnd it sees me through. 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t is where we are. It's enoughThis wide-eyed wanderer that we got this far.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How it's led to rest. It's enough 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这样的经典的旋律，当再次听到的时候，你还是会有很多的画面，很多的情感可以一一的对应上。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首歌曲呢，由 Elton John 作曲和演唱。 在1994到1995年的时候呢， Elton John 凭借这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获得了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37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流行男歌手奖，以及第52届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非常的了得。歌曲其实在1993年就已经录制完成了。原先呢，在《狮子王》这部动画片当中，打算是由剧中的两名谐星 彭彭以及丁满来演唱的，但是当Elton John得知之后呢，却坚决的反对这种充斥着喜剧效果的安排。Elton John觉得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是能够承袭之前迪士尼动画当中经典情歌精神这样的一部作品，以及呢，他希望能把这首歌曲用在让剧情当中的狮子辛巴和娜娜彼此不靠交谈而用心情感受彼此表现的那个桥段当中去。 后来我们在动画片当中看到的情境，当然是以Elton John的建议为主了，让彭彭和丁满呢来仅仅负责歌曲的开头以及结尾，中间的主要场景是辛巴以及拉娜，他们彼此不说话，靠着互相嬉戏来慢慢的感受对方的存在，以及配上由影片当中的 Joseph Williams 和 Sally Doski 合唱的背景歌声，最终呈现出了这样的一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而说到这部动画片《狮子王》，真的是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啊，甚至很多人在日后的过程当中，当觉得自己没有信念，当觉得自己人生当中好像没有动力的时候，都会想到辛巴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战胜自己，然后最终的成为 King 那样的一个瞬间，那样的一种转变，以及那样的一种能量。我们刚才说到来到了马赛马拉肯尼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动物园保护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豹属动物，以及斑马，还有汤氏灯羚、角马等很多的迁徙动物，甚至很多动物呢，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博学的家长的话，你可以跟孩子好好的讲解一下，前面我们看到是什么动物，哎，他们平时喜欢吃什么，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习性是怎样的，孩子一定会用一种非常崇拜的眼光来看着你。 当然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会懂得比我们还多，当我们在听孩子讲述的过程当中的时候，那一刻父母眼神当中应该也是充满着欣慰和一种骄傲之情。如果说前面带上父母去旅行，我们适合去一些适合走一走停一停，没有太多需要好好的耗费我们体力的地方的话，来到肯尼亚很适合带着孩子一起来。 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莫西子诗的《我们都是》，看着眼前的动物，看着这样纯粹的自然环境，忍不住的会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听到的莫西子诗的《我们都是》这首歌曲，非常的狂野，非常的像回到了山间田野当中的那种我们野蛮生长的状态。在今年上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莫西子诗带来的一张专辑叫做《月光白得很》。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文案，我觉得很喜欢，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文案当中是这样写的：你我都彷徨于天地，你我皆命运如流水，但终将蜿蜒出自己的形状，各自奔向归处。愿你听闻这张专辑，内心柔软，前路有灯。愿你我都能甜蜜、真切、生动，与内心的那个我一起活下去。所以在《月光白得很》这张专辑当中，好像我们回归到一种最原始、最开始的状态。原始到就已经在大都市生活当中的我们，渐渐少去的很多的东西，渐渐少去的很多的纯粹和那种野蛮的感觉，那种冲劲儿，在这张专辑当中都可以找到一种最柔软的柔软和最狂野的一种态度，很适合我们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来到的肯尼亚，看到的这么多的非常厉害、非常刺激的野生动物。每年七月到十月份的时候呢，会有超过100万头黑尾牛羚，以及15万头斑马，还有35万头灯羚，从原本散居的塞盖伦南部，不约而同地来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短暂地度过一两个月之后，又千里迢迢地重新返回塞伦盖蒂，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如果是在每年的七月到十月这个期间来到这里的话，你会觉得那样的一个景观太壮观，太难以忘记。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老王乐队。好像看到一些新鲜刺激的画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重新活过来的状态，会有一种觉得自己此时此刻非常的年轻，非常有冲劲儿的状态。 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

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我国西最南，福建首席海丰，它以566万人民币为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1.4度。早晨上班的时段，气温在-11度到-8度，天气十分寒冷。目前本市还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3度，北风依然较大，风寒效应明显，感冒高发，请尽量减少外出，户外需要加强防风和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新年将至，首都的各大博物馆陆续推出新展，等候着为大家的元旦假期增添一缕文化的香气。故事集《古建工程师的一甲子》余卓云诞辰百年纪念展正在故宫东华门古建馆举行。展览以余卓云的文物建筑保护实践之路为主题，展示从民国到20世纪末的不同历史时期，一个坚定的故宫守护者对时代的回应。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嘉靖、隆庆、万历瓷器对比展在故宫景仁宫展厅展出。展览旨在通过将明代景德镇陶厂或玉器厂遗址出土的落选品，为观众提供一个全面了解明代景德镇御窑烧造瓷器品种和欣赏标准器的机会。康熙帝温熹贵妃的凤冠，明十三陵失踪的石烛台，750多件失而复得的珍宝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这是近年来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的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在展厅里，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青铜器、玉器、金银器和瓷器等珍贵文物共有750多件，其中一级文物达到165件。如此重量级的展览更是一个警钟长鸣的展览，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有一段坎坷的经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前 FIR 乐队的主唱菲亚带来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小太空》。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叫做《苍穹》，也是来自于《小太空》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受到他的友人颠覆 M 乐队歌曲的影响，把我们熟悉的马头琴、火布斯、呼麦等众多民族元素融入到了菲亚他自己所熟悉的电子摇滚当中，选择了这首极富异域风情的歌曲，也是来描绘他心中美好极致的一种世界观。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下一个地方，来自于美国的大瑟尔这个地方，是不是觉得好像提到美国会想到很多的地方，但是大瑟尔猛的一提非常的陌生。大瑟尔叫做 Big Sur， 是美国一号加利福尼亚州州道当中大约90公里的一段，这段路呢包括了许多的悬岩海岸，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是凭着濒临海山的这样的一个风景而显得非常非常的壮观。有人呢专门会来到大瑟尔，然后把车停下来，看着眼前的大海以及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像断崖的一样的一个地方发呆，或者是拍照，或者是想一想一年当中的一些事情。在20世纪早期到中期的时候呢，大瑟尔的美景和静谧也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和艺术家，他们来到这里去拍照，来到这里去创作。也正是通过这些艺术家的诗，这些艺术家的照片，世人才得以了解到这处低调的美景，从而吸引了后来更多更多的游人前来感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还蛮适合在大瑟尔的时候听着这样的歌曲，然后去想很多的事情，或者干脆发呆。来自于卡瓦乐队的，也是他们的新歌之一，歌名一如既往，他们的风格叫做你要来尼嘎。这样的雷鬼元素很适合看着大海，听着海浪声，看着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然后怎样都可以。 快乐在被残留着，小朋友你不要走，醉了一夜再喝几杯，朋友你莫回头，祝福的话祝福的酒一路你多珍重，不知何年不知何月别忘了再回来。小朋友你不要走，醉了一夜再喝几杯，朋友你莫回头，祝福的话祝福的酒一路你多珍重，不知何年不知何月别忘了再回来。塞罗塞罗里罗塞罗里塞罗里塞Celo, celo, lilo, celo, li, celo, li, se. Celo, celo, lilo, celo, li, celo, li, se. Celo, celo, lilo, celo, li, celo, li, se.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lala no sé lo li sé lo li sé sé lo sé lo li lo sé lo li sé lo li sé sé lo sé lo li lo sé lo li sé lo li sé sé lo sé lo li lo sé lo li sé lo li sé 乐队的新歌你要来你敢，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呢依然非常的简单，只有几句，喝了这杯唱了这首，朋友你不要走，醉了一夜再喝他几杯，朋友你莫回头，祝福的话祝福的酒，一路多珍重，不知何年不知何月，别忘了再回来。然后就是反复的在唱塞罗塞罗里塞罗里塞罗里塞这样的一段的重复。在卡瓦的世界当中，好像没有酒杯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再喝一杯。2016年的时候呢，谭维维发起了一项旨在挖掘推介优质的音乐和艺术内容的 T 计划，首个合作的艺人呢就是来自于云南佤族地区的卡瓦乐队。很快独具特色的他们通过一首又一首的歌曲，一场又一场的演出，被喜欢独立音乐雷鬼音乐的朋友们所深深的记住了。现在呢，卡瓦也是带着一批的新歌又再度的来到我们身边，带给我们一些小小的感受，小小的一些启发。毕竟看一眼我们周遭的混凝土这样的世界，好像我们会有一点点羡慕他们在音乐世界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豁达和那种潇洒的感觉。不知道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还是当初的那份单纯的心它走得太快了。11点45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马上回来。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 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音乐去旅行，在2018年整个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世界各地不停地奔波，不停地去感受世界各地完全不同的城市，他们不同的生活状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猛地回到家乡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一切变得不再那么熟悉了，好像家乡也变成了一个旅行目的地，在家乡比肩亲。 无论你多富裕，成为多么显赫的人，城里的门槛被打破，不再说方言，母亲的家总是要回的，九大八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你屋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散，行道树代替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灰鹰在飞。这就是你的故乡，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每天早晨，人们在公鸡的长鸣中起床。 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你的思念是久治不愈顽疾，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胎记，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直至初衷别忘记。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礼物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丧，行道树代替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早晨，人们在公鸡的长鸣中起床。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你的思念是久治不愈顽疾，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胎记，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直至初衷别忘记。 李建清的在家乡歌里唱到，母亲的家总是要回的，好像现在回自己的家乡都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难的一件事情，回母亲的家乡又似乎是很多人都没有去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带上音乐去旅行，满世界我们去过太多的地方，不妨回到最初的你不太熟悉的那样的一个家乡。李建清在现场演唱的时候，他说到李宗盛平时会有一些写随笔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这首在家乡呢，是融合了李宗盛的随笔的词以及他很喜欢的一首诗，然后汇集成了在家乡这样的一个状态。整首歌曲当中最喜欢的是两句歌词，功名臣服不必提，志至初衷别忘记。谁能让爱无所不在？愿还剩几天的2018年，以及即将到来的2019年，我们的爱都可以无所不在。来自于火星电台的慕尼，也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结束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还有最后一期带上音乐去旅行，千万不要错过哟。更加 下转转。 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了，我是泽环，明天后天的974W秀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收到，前方九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两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重金金曲和100块的奖金也已经被投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974 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4W秀，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4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 2019每个周末清晨，3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能量加倍。 嗨，我是坚纯，我回来啦。 2019年全新升级的音乐加速度，周六日早7点到10点，就在 FM974， 记得7点开始哦。 26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9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19年继续攀登，扶持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崛起，见证华语原创歌曲绽放。 全球首播。 告别的时刻已到了，随身的行囊装些快乐。 Happy New Year， 我是 JJ 林俊杰，跨年前送上我的新歌进阶，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全球独家大首播。 音乐的沉默透露一丝丝苦涩，愿你不再被伤透，别再带着泪入睡。曲曲折折的时间，答案不一定绝对，伤口因为爱转脸，让我们痛不禁间。 歌词里面讲的一样，我们一定要把该放下的放下，所有的遗憾当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来勇敢面对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新的圣所。我们2.0见。